因此星期四开始再度收紧餐厅、酒吧和夜店的防疫措施。欧洲国家杯四强战，意大利凭互射十二码淘汰西班牙晋级决赛。两队上半场互无纪录，换边之后，意大利由费达力高基艾沙打破僵局，领先一比零。西班牙凭住后备上阵的莫拉达攀平，双方在加时三十分钟仍然维持一比一比数。在互射十二码第四轮，西班牙入球功臣莫拉达射失，意大利在十二码赢四比二，继2012年之后再次杀入欧国杯决赛。另一场英格兰对丹麦的四强战会在本港时间明日凌晨进行，而决赛就会在当地星期日上演。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67，日元110.56，瑞士法郎0.926，加元1.247，人民币6.483，英镑对美元1.38，欧元对美元1.182，澳元对美元0.749，新西兰元对美元0.702。日经平均指数报28,249点，跌393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94.88美元，卖出1,795.73美元。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在早上8点，位于南海北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大约580公里，即是北纬18.2度、东经110.7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5公里，移向海南岛一带。该热带低气压会在未来几个钟最接近香港，在本港500公里外掠过，并且会在今朝稍后在海南岛登陆。一号戒备信号会在今日维持一段时间。与该热带低气压相关的雨带会继续在今日影响广东沿岸，并且间中为该区带来骤雨、雷暴和狂风。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局部地区有雷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骤雨减少，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五和周末期间大致天晴和酷热。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94%。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早上9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喺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龙尾佛光街桥底；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龙尾就喺瑞丰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就喺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排到去彩云村，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温思劳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在果栏。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车多，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泥围对出。元朗公路去返屯门方向，近住富泰村一段慢车，而家龙尾喺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沙田嘅污水处理厂。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电子消费券第一日接受登记，财政司司长办公室财政预算案及税务政策组主任黄鹤龄。 很多市民可能是想试试用字方便去登记，令到系统很繁忙。头嗰两个礼拜完成，同样是8月1号攞到第一张券，不需要担心好似落去饮茶冇咗就食到呢摊饭。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如果有酷热天气警告，工作嘅时候小心中暑啊！ 酷热天气警告，身子弱嘅人先要惊啫。 咁谂你就错啦。当有酷热天气警告嘅时候，可以将工作重新编排至日间较凉嘅时间同地点，安排更频密嘅休息时段。 想知点样预防中暑？ 听实逢星期二《开心日报》嘅预防中暑即安健， 仲有游戏玩添啊！ 香港电台第一台，逢星期一至五朝朝十点四，《开心日报》实用资讯陪住你。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1年7月7日，政府将修例落实劏房租务管制，租客可续租两年，最多加租1.5%。 警方国安处拘捕9人，涉嫌策划炸弹袭击。 李家超任资审委主席，梁爱诗等任非官守委员。 英格兰预料月中解除大部分防疫限制。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10啊，喺7月7日嘅朝头早，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咧，都喺千禧年代呢度咧，由萧乐文同大家主持嘅。早晨啊，各位观众听众。嗱，而家咧就讲紧譬如劏房嗰度啦，睇翻资料就话喺香港有超过220,000人咧，都系住喺劏房嗰度嘅。嗱，劏房租务管制研究工作小组咧，喺3月底嗰阵咧就交咗报告，就建议政府咧系实施呢个劏房租管嘅一啲措施啦。见到运输及房屋局局长陈凡咧，寻日就话啦，即系已经根据呢一个小组嘅报告咧，完成咗草拟2021年业主与租客综合修订嘅条例草案。咁今次嘅条例嗰度，就內容嗰度咧修訂就話啦，話會規定咧劏房嘅業主同租客咧會簽一個嘅書面嘅租約啦。咁就業主咧就係要跟住租約咧要打釐印啦，並且要30日之內咧係要交俾租客嘅。咁啊唔交否則嘅話咧租客係有權咧係唔交租啦。咁另外咧租客有一個叫做優先續租權嘅，即係合共咧係可以有4年嘅優先續租權啦。租金方面啦，可以喺加幅嗰度咧，而家就話有一啲限制，就話加幅唔可以超過咧係差估署嘅私人住宅租金指數過去2年嘅百分比嘅變動啦，並且係以15%為上限嘅，有種種呢一啲嘅新嘅措施喺個修例嗰度出現啦。咁同時都係禁止業主咧向租客咧係濫收一啲水電費啊、煤氣費啊等等或者其他嘅費用等等嘅。政府咧就話啦，呢一個嘅修例有關於劏房租務管制嘅修例咧，今個星期五就會刊憲，最快今年底就會實施噶咯。你哋點睇咧？有關於劏房有一啲咁嘅新嘅措施，會唔會對於租客嘅保障多咗咧？作為租客你點睇咧？作為業主，如果你本身都係經營呢一啲劏房嘅話，又點睇呢一啲新嘅措施咧？會唔會對於覺得你哋嘅權益會侵害多一啲咧？歡迎打嚟1872311 同大家講下嘅。電話旁邊咧有運輸及房屋局局長陳凡，早晨。 早晨啊，萧乐文。 早晨，陈凡局长，先讲下先，今次嗰个嘅其中一个比较大嘅变动咧，就系强制租客同业主咧系有一个嘅合约嘅。咁呢一个实际上有冇话日后系谂住点样执法噶？因为怕唔怕，就算立法嘅初期之后咧，即系业主都可能同啲租客讲明啊，如果你系唔签呢个即系要求嘅租客系唔签，咁如果个租客一定要签嘅话，业主就唔租啦。咁最终就令到成个租务市场就少咗呢一啲嘅劏房盘，会唔会有可能出现呢个情况咧？有。 如果我哋睇翻喺嗰個實際嗰個情況咧，現時基本上咧都已經咧係有大部分嘅業主同租客都已經係簽咗租約嘅。 嗯， 因為我哋喺嗰個劏房租務管制研究工作小組咧，佢經過咗1年嘅時間去實地去考察啦， 嗯， 都係探訪過啲劏房户啦，亦都同一啲係關注團體傾過。咁喺我哋嗰個資料集集過程裏面咧，其實大部分嘅係劏房租約都已經係有簽訂嘅嚇。 嗯，咁所以頭先講嗰個情況，會唔會有可能出現咧？又 因為呢個係劏房租務管制而係令到佢唔簽咧，其實基本上咧嗰個機會係更少，因為點解咧？當我哋嘅劏房住户，我哋嘅市民係知道有呢個條例嘅保障，佢有咁嘅權利去要求個業主提供一個是書面的租約的時候呢，亦都有一個罰則的時候呢，透過我們日後亦都向這個是 劏房嘅住户咧，係提供一啲係非政府機構嘅支援服務嘅時候咧，我相信個情況咧係會更加好嘅嚇。 嗯，但係呢個都主力係靠可能係租客自己舉報喎，應該你哋個執法嘅團隊好難做一啲主動嘅工作，這個是不是呢個係咪咧？ 有幾個途徑嘅，當然第一就係話劏房租客佢主動去作出一個投訴啦。第二就係我哋頭先所講啦，我哋喺全香港九龍新界會有啲支援嘅團隊咧，係向呢個劏房嘅租户咧係提供一啲資訊啊，甚至佢哋遇到困難嘅時候嗰個支援嘅服務嘅。咁喺咁嘅情況之下咧，我哋嘅目的都唔係去想去罰人嘅。我哋希望都喺嗰個係實際嘅操作裏面咧，係可以帶嚟一個協調，同埋咧係業主同租客之間咧個權利同埋個責任咧都係清清楚楚，大家恰如其分咧去做好佢自己的工作咁樣。 嗯，因為從現實上可能大家就會諗啦，租客同業主可能議價能力低一啲嗰啲就可能係租客啦。咁如果有即係話唔交就可能如果你係話要唔簽呢個約就冇得租嘅話，咁可能對於嗰個租客嚟講都可能會驚一驚嘅喎。咁對佢哋嚟講，可能連屋都冇得租嘅時候，就可能有頭先我講嗰個情況嘅咯喎。即係會唔會有可能係咁樣咧？ 嗱，我唔排除有個別業主可能因為佢唔想係簽一個所謂叫做係文本嘅合約嘅時候咧，佢有咁嘅講法。但係實際上任何嘅劏房租約咧，按我哋現行即係建議嗰個方案咧，主同租客都必須要簽訂一個咁嘅係文本嘅租約嘅。而且咧，業主有責任係去將呢個係租約咧去攞去打理人。同埋咧，亦都可以按咧呢個係差餉物業估價處咧，係提交啲資訊嘅。咁所以個法例嚟講，基本上咧就已經係提供呢個保護啦。就算，我哋講翻頭先就話，真係個業主唔肯做啦，那個住客亦都咧係某個程度上係屈服於嗰個現實啦。但係實際上咧喺法例嘅條文裏邊咧，如果雙方冇簽呢個係文本嘅租約咧。如果有任何嘅爭拗或者一個係追討嘅情況咧嘅時候咧，其實係一個隱含嘅條款咧，係將我哋嗰個係規定嗰個租約嗰個規管咧，係加翻喺嗰個實際情況上邊嘅。所以基本上咧，佢簽其實係對雙方都係有幫助。佢唔簽，法例嘅精神係仍然應用嘅嚇。 OK， 嗱，另外今次嘅其中一個變動咧，都講到租住權方面啦，就話頭兩年嘅租約屆滿啦，租客咧可以有權係叫做優先續租，續租一次嘅，咁啊最多即係話可以有個四年嘅租住保障啦。咁呢個如果係業主係唔肯俾佢哋續租一次，有冇罰則㗎？呢個 基本上咧，佢需要咁樣嘅。我哋喺個法例嗰個條文裏邊咧，已經講咗。在第一個即係我哋叫首次嗰合約裏邊係完結前咧，其實業主咧係需要向個租客咧係提交個邀約嘅嚇，就住嗰個相關嗰個係租約嘅條款啊，甚或是租金咧，都需要咧係作出一個釐定嘅。而嗰個租客咧，亦都需要喺某個時間裏邊咧，係佢係就住嗰個業主嘅邀約咧係作出一個回覆。如果個業主佢係做有關的工作咧，佢基本上已經係違法噶啦。 咁個罰則就係咩？ 罰則如果我哋講緊係首次咧，就係我哋講緊係個嗰個三級嗰個罰款係10,000元。如果再犯咧，就係25,000元嚇。 另外因為我見到就叫做優先即係續租啦，咁最多去到四年啦，咁我同時又見到咧，今次嗰個嘅租約嗰度咧，都針對就話業主咧要做好嗰啲維修啊、保育啊、保養啊嗰啲咁啦，包括啲喉管啊、窗啊等等，咁否則租客咧就可以30日之內咧係通知業主係終止租約嘅。呢個會唔會係變相可能有一個渠道係俾啲業主係用呢個方法係所謂叫做逼走啲租客，就有啲啊爛咗唔維修咁樣，會唔會可能有呢個情況咧？ 嗱，我哋喺嗰個係建議裏邊咧，亦都有法律條文咧，就喺個業主佢就住佢出租嗰個單位，嗰個維護嘅情況，甚或至嗰個衞生啊，有關嗰、那個裝置嗰啲咁嘅工作咧，佢如果係所謂我哋叫做失責啦，或者做得唔好咧，其實亦都有一個規範喺裏邊嘅。 個規範係 個規範就話，如果佢係唔按佢應有嘅責任去做咧，基本上咧佢屬於咧都係違反嗰個法例嘅規定。 咁就都係頭先講嗰啲罰則啦，就係、是、三級制嗰個啦，就係、是。咁所以就應該就唔會用呢個方法嚟變相係踢走啲租客嘅，應該。 嗱，我哋而家咁樣睇嘅法咧，因為點解我哋單從嗰個法律嘅條文去抽空嚟睇咧，就當然有好多嘅可能性嘅。 嗯。 但係我哋如果係放翻落去現實嘅世界咧，其實喺劏房租務市場咧，其實某個程度上咧，我哋睇到有一個叫做係規律嘅，亦都見到有一個係實際情況咧，雙方都係按我哋譬如大家都係喺個市面啊，一啲係書局啊，去買一啲嗰啲所謂叫標準租約咧嚇，幾蚊一份嗰啲，都有做有關嘅工作嘅。咁所以我哋頭先所講嘅就係話，假如第一就係話個業主佢喺續租嘅時候唔做有關工作，假如個業主佢應該要做好維修嘅工作嘅時候咧，佢唔做，其實我哋喺法規裏邊已經係列明佢個責任。同埋有關嗰個情況啦。 嗯，今次都講到即係濫收水電費嗰啲都有規管嘅，就話即係除咗水電費之外嘅煤氣費，即係咪仲有一啲費用都包括收咗另外一啲費用就唔得咁？同埋係咪話如果係即係收呢一啲嘅劏房户嘅即係呢啲水電費咧，個總額係唔可以多過帳單總數咧？呢、這個可唔可以簡單講下呢、這個？ 呢、這個其實好重要嘅，呢、這個就係話不論佢係任何嘅我哋叫公共嘅費用咧，即係話整個劏房嗰個單位裏邊咧，佢係超過一個係劏房嘅租户噶嘛。 嗯。 譬如佢用水，如果佢係獨立水標，就按獨立水標去收啦；獨立電標就按獨立電標去收啦。 嗯。 或者呢個係我哋叫係互聯網嗰個係服務嘅提供都可以嘅。咁所以其實業主可以提供咧係超過水電以外嘅嘢。 嗯。 但係當佢係收翻嘅費用嘅時候咧，佢必須要點咧？譬如我就以這個電費作一個例子咧。 嗯。 如果電費係500蚊嘅。 啊。 咁於是咧，佢只可以向喺呢個係單位裏邊嘅劏房租户，佢收嘅總數咧係不可以超過500蚊。 嗯。 即係話咧，佢可以按譬如話人頭計啦，可以按嗰個係使用嗰個量去計啦，或者佢有其他方法，大家同意嘅方法去收。收咗之後，佢無論按任何方法收咧，佢都唔可以多過咧呢個電費單嘅總和。如果超過電費單嘅總和咧，佢就違法噶啦。 嗯。 咁所以變咗咧，就呢個亦都係杜絕咗咧，係一啲我哋叫做係業主咧，佢係所謂濫收水電費或者其他雜費嗰個情況嘅。 嗯。但係呢個就可能譬如嗰、那個嗰間屋咧，劏咗兩個户嘅時候，咁佢要知道另外一個即係住户係業主收佢幾多錢，咁從而加埋自己嘅電費收咗幾多錢，先知道係咪加即係咪收多咗多過個帳單嘅總數喎？係咪係咪要咁樣 嘅？佢要提供個明細表嘅，就第一佢要向租客咧提供譬如話電費嗰個收費單咧。 嗯。 第二佢亦都需要咧就係同呢個係租客咧，是分享翻嗰個數據啦，就譬如總共邊個收邊個，譬如陳萬收咗10蚊，蕭樂文收20蚊，加埋咧就係30蚊，佢要有呢個咁嘅交代嘅。 嗯，即係其他嘅住户嗰啲都要交代埋啦，即係嗰啲。 係啦，冇錯。 O K， 好。 所以呢個資訊應該係喺嗰個整個單位裏邊嘅租客同埋業主都應該知道嘅。 好啊，嗱，各位觀眾聽眾啊，如果頭先講到有關於呢個租管好多唔同嘅事項，頭先講到一啲管制翻一啲濫收水電費等等嘅情況，你又點睇咧？歡迎打嚟1872311，1872311，講下你嘅睇法嘅。咁啊，繼續啦，問下阿陳帆局長啦，有關於租金方面，今次咧都有我見有兩個嘅門檻咧，一個就係參考差估署嗰個嘅租金指數去調整啦。咁同時亦都話咧嗰個上限咧就定。到去系15%嘅，不过咧见到有啲人咧就话即系觉得15%都太高，系咪可以低啲咧？10%咧咁，甚至我哋见到咧有啲嘅见到其实劏房租管研究小组咧，其实佢哋嗰个调查都话都絕大部分80%嘅住户咧，喺第一次嘅租金調整嗰陣咧，其實都係嗰、那個上調幅度嘅中位數都係7%嘅啫。但定到而家去到最多可以去到15%嘅話，會唔會太多咧？其實落翻少少反而會實際啲咧。 嗱，我哋第一要睇一睇嘅，我哋講緊咧就係每兩年嗰個係租金嘅調整嚟嘅，就唔係每一年。第二咧，我哋都係睇翻喺呢個差餉物業估價署咧，喺過去20年咧。佢個統計數字，實際上咧，其實有相當多嘅年份咧，其實佢嗰個收費我個租金嘅增加，其實都係超過15%嘅。譬如話2011年咧，其實個增幅係去到33%添。咁所以變咗就係我哋係睇翻過去嘅租金嗰個變動咧，係作出一個我哋叫做平衡嘅考慮啦。第一 係保障我哋劏房租户嗰個係權益啦。第二亦都平衡咧業主嗰個係私有個產權啦。咁喺咁嘅情況之下咧，我哋個建議就話，當個租金向上調嘅時候咧，佢就要按呢個係差餉物業估價處嗰個係過去嗰個指數係作出一個係參考。第二咧，佢如果呢個指數嗰個增幅係超過15%嘅時候咧，佢最多其實我哋講15%啊，係講緊就話喺任何情況之下，嗰個增幅係超過15%嘅時候咧，佢只可以加15%。但係如果當嗰個係嗰個租金嗰個調整係向下嘅時候咧，其實係冇一個下限嘅。如果我睇翻過去嘅歷史咧，喺1999年咧，嗰、那個租金嗰個下降咧，係講緊係25.7%嘅。咁所以我哋睇到咧，就話當嗰個加幅嘅時候，我哋有一個上限；當個加幅係向下調整嘅時候咧，係冇下限嘅時候咧，其實喺嗰個安排上面咧，喺道理上咧，已經係照顧咗劏房租客嗰個係情況嘅啦，已經。 頭先要講到都話有平衡到業主嘅即係私有產權嗰個考慮啦。從即係今次嚟講，因為從回歸以嚟咧，成日都講到話點解唔繼續做呢個租管咧，就係、是、因為要因為基本法嗰度話要保障呢個私有產權啊嘛。咁今次其實咧都即係咪個考慮嗰度都係覺得係唔係一個即係比較合比例地係就算有所謂侵犯啲私有產權，但係都相信係比較合比例地去做嘅咧。嗰、那個考慮係點咧？因為我見到啲業主人唔係咁同意啦，因為起碼你連佢哋嘅租住嘅期有限制，租金嘅上調亦都有限制，呢、這個都唔算係唔合比例地侵犯佢哋私有產權咩？ 在我哋係過去嗰個研究工作，以至喺我哋草擬法例嘅過程裏面咧，我哋都同相關嘅持份者有溝通嘅，亦都當然係同呢個係劏房租客又有個相互嘅認知啦。喺個過程裏面亦都同一啲係關注嘅團體亦都溝通。喺業主嘅考慮，當然我哋明白佢嗰個睇法啦。因為我哋喺人權法同埋基本法的而且確咧係有依法保護私有財產權呢個咁嘅條文嘅，但係同一時間我亦都明白到香港住房嗰個情況咧係非常嚴重咧，尤其是住喺劏房嘅租户咧，佢面對嘅經濟啊、生活環境啊，以至其他種種壓力都非常之大嘅。咁所以我哋覺得咧，喺呢個情況之下，政府去介入係引用法例個保障咧。這個租客嗰個權益咧係有需要嘅，咁點樣去作一個平衡呢？就係話，不論喺嗰個租金嘅釐定，嗰、那個係增幅嗰個係釐定，以至係個續租權啊，甚至其他收費個安排咧，我哋係同整個係即係我哋叫做劏房市場有關嘅持份者傾過之後咧，基本上我哋覺得咧係而家作出嗰個係安排。那個四個主要的保障呢是一個合適的，亦都呢好像剛才蘇洛文你這樣說啦，是並不呢是不合理地呢是減弱或者損害這個業主的權益的。 有沒有可能會受到法律挑戰這個？ 其實這個呢這樣說，法律挑戰呢就是一定要有人向法庭提出一個申訴啦，是不是？一個咁喺呢個情況咧，喺我哋過去一段嘅長時間嗰個係工作同埋係同持份者嘅溝通裏邊咧，我哋而家所提出嗰、那個立法嘅建議咧，應該大家都可以係勉強接受啦嚇。但係無論如何都好咧，如果係有人係挑戰呢個係做法嘅話咧，佢哋係有咁嘅權。你去做嘅，不過我希望喺而家我哋呢個係相對係平衡嘅安排裏面咧，係可以順利同埋推出嘅，因為我哋當下最重要嘅考量就係點樣盡快去將呢個係法例咧係付諸實行，從而咧係保障呢個係劏房租户嘅權益。有一啲嘢可能暫時未係十全十美嘅，我哋需要一啲時間去梳理㗎啦。我希望咧係稍後嘅工作裏面再跟進啦。 今次咧喺定義劏房嗰個嘅定義啦，我見到局長都話唔係咁容易啦。咁啊，而家就話包括啲邊類型嘅劏房咧？住宅大廈啦、工廈啦、商廈啦，甚至一啲嘅臨時建築物舊築物，譬如天台屋嗰啲都係包埋嘅。不過有啲又唔包喎，譬如講到係咪話嗰啲貨倉嗰之類嗰啲又唔包？但我見到你就話。呢一類反而其實比起一般嗰啲住宅嘅劏房咧，反而可能係更加弱勢啊嘛，住喺入邊嗰啲人。但係點解劏房又唔包咧？呢個係咪從一個即係實際嗰啲人係咪弱勢嘅考慮去諗咧？呢個考慮係點咧？其實 其實主要呢，我哋任何個法例呢，喺執行嘅時候呢，都要有一個係法律嘅支撐，亦都係一個事實上嗰個係執行可以嘅。譬如話，我哋講緊就係話點樣界定係一個劏房呢，這個好重要嘅。所以我哋喺經過一段長時間嗰個研究之後呢，就發覺呢，我哋可以透過呢呢個所謂建築嗰個圖則做一個準則。因為有一個建築圖則嘅時候呢，其實我哋就可以呢係去進行一個係調查或者係執法啦。咁建築圖則呢，佢基本上清清楚楚呢，係不論佢係住宅呢個工商大廈，佢都有係一個單位㗎嘛。咁如果任何一個單位佢裏面再分間嘅時候，就已經係劏房啦，不論佢點樣分間。咁所以實際上呢，只要有一個係我哋叫做係建築嘅圖則，可以做一個參考，有一個法定嘅基礎嘅時候咧，裏邊任何嘅分間或者係不論佢有所謂叫太空艙啊，不論佢個床位啊，或者佢係天台屋啊嗰啲八間房咧，全部都係納入呢個規管範圍嘅嚇。 好啊，唔該曬局長，同你傾到呢度。啱啱傾過咧就係運輸及房屋局局長陳帆啦，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一号戒备信号仍然生效，天文台话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嘅机会比较低。天文台话，位于南海北部嘅热带低气压会喺未来几个钟最接近香港，喺本港500公里外掠过。並且會今朝稍後在海南島登陸，一號戒備信號會在今日維持一段時間。比利時專家表示，很多歐洲國家的病例再次急劇上升，已經出現第四波新冠病毒疫情，但是因為不少人已經接種疫苗，預料這一波疫情不會好像去年年初導致大量病人入院治療。在希臘，星期二新增近1800宗確診，比前一日增加一倍。專家說，近日當地的 Delta 變種病毒個案上升。當局指，很多確診者都是年輕人，以及去過娛樂場所，因此星期四開始再度收緊餐廳、酒吧和夜店的防疫措施。西班牙加泰羅尼亞地區亦都再次關閉夜店，希望控制急增的感染人數。美國國防部宣布取消微軟的雲項目合同，但是同時宣布另一項新的雲基建合同。五角大樓表示，由於環境不斷變化，原本的國防基建雲合同已經不能夠再滿足需求，需要新的合同，並且向多個供應商招標。在2019年10月，美國國防部授予微軟一項國防基建雲項目合同，但是引來另一個供應商亞馬遜的不滿，指稱受到當時的政治影響，令到亞馬遜未能夠取得合同，展開法律訴訟。美國佛羅里達州邁阿密市郊住宅大廈局部倒冧事故，搜救團隊當地星期二在瓦礫之中再發現八具遺體，令到死亡人數增加至36人，仍然有100多人下落不明。消防當局說，搜救人員未在廢墟找到可能有生還者的跡象，但是會盡力幫助家屬尋找失蹤的親人。工作人員已經在現場清理112公噸的瓦礫，並且會將他們分類存放在倉庫，作為調查大廈倒塌原因的潛在證據。財經消息，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68，日元110.52，瑞士法郎0.925，加元1.247，人民幣6.483。英镑对美元1.38，欧元对美元1.182，欧元对美元0.749，新西兰元对美元0.701。日经平均指数报 28,238 点，跌403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94.66美元，卖出1,795.53美元。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在早上八点，位于南海北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大约580公里，即是北纬18.2度、东经110.7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5公里，移向海南岛一带。个热带低气压会在未来几个钟最接近香港，在本港500公里外掠过，并且会在今朝稍后在海南岛登陆。一号戒备信号会在今日维持一段时间。与该热带低气压相关的雨带会继续在今日影响广东沿岸，并且间中为该区带来骤雨、雷暴和狂风。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局部地区有雷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骤雨减少，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五和周末期间大致天晴和酷热。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8%，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早上九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新鸿基中心；西行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去红隧同埋尖沙咀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咧，东西行都有车龙噶，东行嘅龙尾排到去东港中心，西行咧就排到李景湾；九龙入口龙尾喺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嘅沙田入口车多，排到隔田村；大老山隧道嘅沙田入口龙尾喺小沥源对出；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龙盘苑，反方向龙翔道去荃湾，跟住黄大仙中心一段亦都车多，车龙排到彩虹村；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跟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慢车，车龙去到太子道东，跟住油站对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一段亦都慢车。咁喺新界方面，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跟住骏星工厂大厦一段车多，龙尾排到海之恋对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华都花园一段车多，车龙排到去红桥啦。后少少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富泰村嗰段亦都系慢车，车龙去到泥围对出；青山公路嘅深井段出九龙方向，跟住碧堤半岛一段车多，龙尾浪翠园三期；荃锦公路落翻去荃锦交汇处，龙尾芙蓉山路；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排到去马场对出；后少少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大老山公路咧，亦都慢车，车龙去到白石角噶。咁啱啱收到个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亚皆老街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有交通意外，咁唯一行车线咧需要封闭，龙尾排到去彩虹道噶。重复多次咧，就系亚皆老街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有交通意外，咁唯一行车线咧需要封闭，车龙排到彩虹道对出，揸车嘅朋友咧，请你改道行驶。咁另外啦，湾仔嘅柯布连道就爆水管，柯布连道去洛克道方向，跟住谢斐道嘅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经过小心。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垃圾徵費都提出了一些修訂，包括在初期設立18個月的準備期， 但會不會法例就過了立法會了，準備期都過了，但是沒有實施日期的時候，就好像法例就擺到環境局局長黃錦星， 我們進取得來都有些無特，如果經濟麻麻地的，到時疫情不知道會變化的，這個都應該有一個彈性，大家是覺得哪個時候是最好落實這件事。 星期六早上8至9，陳亮君、高福慧，星期六問責。 说了再见， 约定再见， 就会再见。 阿尔伯特·克瑞曼经典著作《半尼抗议与忠诚》，将经济学的洞察应用在政治学上面，提出 当人民期望国家进步、变革而不得要领的时候，人民应该去抑或留。 电视节目《午夜广场》学人串社科， 今集从克瑞曼思想出发，探讨在去留两难局面下应当如何选择。 今晚十一点， 港台电视三十一。 2021年7月7日，政府将修例落实劏房租务管制，租客可续租两年，最多加租15%。 警方国安处拘捕9人，涉嫌策划炸弹袭击。 李家超任资审委主席，梁爱诗等任非官守委员。 英格兰预料月中解除大部分防疫限制。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继续回来千禧年代，时间就来到8:39，和大家讲下靶场的消息。今天由上午8至到晚上9点，青山靶场、粉岭新围和大岭靶场会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的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的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另外天气方面，有一号戒备信号继续是生效，再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9点钟，现在气温呢就是29度，相对湿度89%，大家留意一下天气的情况。刚才跟大家讲到有关于在新修例之下有关于劏房的一些规管，现在就说来紧修例之后，譬如业主劏房业主和租客就是要有一个一定要有一个书面租约，在租期开始了之后的60日之内就要向差估处交这个租约的资料，否则就属于是犯罪，可以是被罚款。另外剛才你都讲到租住权，咁又话头两年届满之后可以租客是有权续租一次，即是夹埋4年的租住权。租金加幅有一些限制，还有是水电费等等，都说是不可以滥收的，业主要向租客是提供这个的交这些水电费这些缴费单的副本。继续欢迎大家打来18723111，另外就想跟大家讲一下有关于打击起底的修例，现在来讲就会有一个是个人资料私隐条例那里有一个的修订。见到呢华尔街日报之前就报道就是 Facebook、Twitter和 Google， 包括他们在内的多间的美国科技的企业组成的一个叫做亚洲互联网联盟 AIC， 早前就去信给私隐专员公署，就说今次这个修例可能会有一些影响，包括会令到他们会停止在香港提供服务。看回封信里面，他们都提到就说为了避免这些的制裁的唯一方法呢，就是避免在香港投资和提供服务，说会剥夺呢就是香港的一些消费者等等，同时都会创造一些新的贸易壁垒，就说会对业界企业造成一些不确定性。不过见到最新的报道呢就说AIC 即亚洲互联网联盟就澄清呢是没有科企的成员是计划撤离香港的。但就住今次呢次修例，对于譬如一啲创科业界啊，提供一啲嘅网络平台嘅业界嚟讲咧，个影响有几大咧，都可以请一位嘉宾咧同我哋一齐倾嘅。有香港互联网协会会长罗浩林，早晨。 早晨，小龙啊。 早晨，罗浩林，讲下你哋点睇今次嗰个嘅修例先？因为今次嗰个嘅有关于私隐个人资料私隐条例嘅修例咧，有几样嘅，就譬如加入咗针对起底行为嘅一啲罪行啦，俾私隐专员咧有一个嘅刑事调查同埋检控嘅权力嘅等等呢一啲，你自己点睇呢个修例先？ 我谂而家社会比较关注嘅咧，就系嗰几个科网平台嗰个联盟提出嗰个声明，就系佢哋对呢个条例修订嘅关注啦。但系我谂其中一个比较少去讨论，但系都会比较大有影响嘅就系，其实而家佢哋科网平台关注嘅系佢哋因为有啲法律嘅责任，包括如果私隐专员佢哋有呢个刑事调查嘅权力，同埋有呢个搜查同埋检取物品嘅权力嘅。咁但系实际上操作嘅时候咧，如果嗰啲平台唔系喺本地去操作，又或者佢哋拒绝去配合嘅时候咧，其实有个更大嘅问题咧，就系私隐专员咧，其实佢哋系有权去禁止啲平台系存取。譬如讲举个例子，就系譬如而家大家都会用 Telegram 啊、Signal 嗰类咁样嘅通讯软件嘅，咁由于呢啲平台系冇一啲管理嘅关系咧，其实就好大机会咧，私隐专员咧会因为一啲起底嘅行为咧就 繼而將個目標轉移咗去啲互聯網供應商或者一啲服務供應商度咧，繼而就要求將呢啲服務咧就移除咗佢，就令到香港人有機會將來係會用唔到呢通訊軟件。咁其次就會係嗰啲互聯網服務供應商啦，即係包括一啲 ISP 啦。其實佢哋都會因為呢條條例而受到佢影響，因為傳統嚟講，互聯網嘅服務包括係社交媒體啊，又或者係呢啲網絡供應商咧，其實佢哋都有部分嘅免責嘅，因為其實啲用戶發表嘅言論咧就唔會牽涉到佢哋嘅責任，但係喺呢個修訂之下咧，其實佢哋變相都會有呢個刑事責任。咁所以我哋見到其實對於成個業界又好，又或者對於香港將來我哋去存取一啲資訊嚟講咧，都會好容易受影響咯。 嗯，頭先因為其實今次亞洲互聯網聯盟嗰度咧，俾私隱專員嘅信嗰度咧，都話擔心一啲本地員工被檢控。但係頭先你講到，譬如舉個例啦，頭先你講話 Telegram 嗰啲根本可能係冇本地員工嘅，係直情成個呢啲程式咧係用唔到嘅咁樣。咁另外佢哋又擔心話平台會過度審查啲內容，呢個又存唔存在喺香港呢個情況咧？如果日後即係收咗例之後，是不是真的會這樣 呢？如果收到例之後，我們可以預期其實因為平台他們就會有多了個法律責任去及時移除，或者是去因應私隱專員的要求去做一些的資料的審查啦。這個是第一步啦。第二步就是其實因為私隱專員有刑事調查的權力，就算這些平台已經是及時將這些內容移除，因為私隱專員他說了需要一個調查的權力，他都可能會譬如去走上去他們 社交媒體在香港的分公司就要求檢取一些相關的資料，或者是要求他們的員工協助調查。我們可以預見他們就會變得很難做，繼而就可能他們為了保障他們自己的員工和他們自己公司的利益，就有機會會將整個香港的分公司關閉，咁呢個係一個將來有可能會發生嘅事嚟嘅。咁但係當然啦，其實現有嘅社交媒體其實佢哋如果已經係收到私隱專員相關嘅請求，其實佢哋都係會將一啲譬如侵犯私隱嘅內容移除嘅。咁所以其實我哋見到成個修例，只不過佢令到私隱公園有更加大嘅權力，可以任意去做一啲檢取啊、搜查咁嘅情況咯。咁而實際上影響嘅咧，就會係一啲科網公司啊、社交媒體在香港有冇可能運作嘅情況。 其實過往涉及一啲有問題嘅一啲喺平台嘅貼啦，私隱專員都可以係要求平台去移除。呢一個係咪硬性嘅，定係唔係硬性嘅？平台嚟講有冇即係你睇到個觀察嘅情況啦，係咪都一般嚟講都會跟私隱專員嘅做法去做？會唔會係唔跟嘅咧？又 應該咁講啦，如果係一啲管理嘅平台，譬如一啲面書啊、Twitter 嗰類咧，其實而家一般嚟講都會跟嘅。就算係一啲喺香港冇一啲實質操作嘅，或者擺喺海外嘅一啲平台，包括一啲討論區啦，或者係大家比較熟悉嗰啲臉燈啊、嗰啲高登，其實佢哋一路都係會因應翻呢啲要求，係將一啲咁嘅私隱內容下架嘅。我嘅理解係， 你哋會唔會有啲自我監管嘅咧？即係除咗話私隱專員要求下架嗰啲之外。 我想其實因為這個私隱條例就不是只是香港有的，其實全世界都有，譬如歐盟也有 GDPR， 美國也都相應的私隱條例啦。基本上所有的社交媒體又好，服務供應商又好，甚至是剛才我們提到 Telegram， 其實他們都會或多或少有些機制呢，就因應不同地方的私隱的監管去做相應的處理的。所以譬如如果你有些資料洩漏，譬如一些企業的資料洩漏又好，個人的起底的行為都好，其實只要這些服務供應商收到請求，其實他們正常都會正常去處理，即是可能將一些侵犯到私隱的內容去剔單。但是現在這條反起底法呢，其實就對這些所謂的私隱呢就定義比較模糊的。咁譬如我哋可以見到一啲嚟緊咧牽涉公眾利益啊，或者係一啲利益衝突，或者關於啲可能一啲媒體調查嘅嘢咧，咁私隱專員可以因應呢條條例咧，都依然話呢啲係屬於私隱嘅資料，又繼而將一啲可能牽涉到一啲公眾利益啊，或者係一啲媒體調查嘅報導，都可以將佢去要求移除嘅。咁我哋就會見到呢個會影響到，其實唔單止係一個社交媒體嘅運作，亦都係可以影響到新聞自由咯。 今次在亞洲互聯網聯盟的信入面呢，都提到一點就大家很關注的，就是說科網平台呢就說避免懲處的唯一方法呢，就是避免香港投資和是提供服務啦。雖然它是其後的澄清，就說是沒有成員是計劃離開香港的，你們覺得整個可能性有多大呢？是不是真的因為這個條例有機會令到這些即大企業、科技企業是即是離開香港不再投資提供服務呢？ 咁因為其實個聯盟裏面都有好多唔同嘅機構啦，咁有部分其實喺香港主要係一啲公關聯絡嘅 工作比較多，有一啲就會比較多唔同性質嘅，譬如有啲可能係一啲廣告啊，或者係 marketing 嘅投資，即係市場推廣嗰類咁嘅嘢。咁我相信對於一啲科網公司，佢哋主要都會考慮佢哋喺法律上面嘅保障同埋佢哋員工嘅安全嘅。咁呢一條法例實施咗之後咧，我哋可以預見佢哋對於喺香港加強投資嘅力度，定可以嘅意欲一定會減少，因為其實佢哋每一個可能平台運作都需要去配合翻私隱專員喺呢一條條例之下嘅調查嘅權力，佢哋就會多咗好多唔同嘅負擔同埋要配合佢哋嘅調查啦。因為講緊係你唔係單純話配合調查就 OK， 咁其實佢當中喺香港分公司嘅任何嘅資源啊物品，咁佢哋亦都有好大機會咧，就可能維持翻一個海外提供服務，經互聯網提供服務，但係到時就喺香港設立分公司嘅意欲或者香港分公司嘅規模咧，就好明顯應該會降低咯。 嗯，爭幾遠咧？但係兩個做法，即係唔再香港設分公司，個影響係咩咧？ 我諗都幾視乎到時，譬如真係實行嘅時候，佢哋去到咩嘅程度啦。咁譬如如果見到個情況比較嚴重嘅，我相信佢哋都會考慮撤出。只不過係現階段佢哋冇現階段去撤出嘅準備。但係將來如果見到法例實行咗之後，而實行嗰個程度係屬於濫用嘅話，我相信佢哋會撤出嘅機會都好大。 好，唔該曬，羅浩林，同你傾到呢度。羅浩林咧就係香港互聯網協會會長嚟嘅。咁另外咧都講到有關於私隱專員公署啦，都請嚟一位嘉賓同我哋一齊傾。有個人資料私隱專員鍾麗玲，早晨。 早晨啊，早晨啊 ，Norman。 早晨，鍾麗玲。之前都係咪你哋都收到有關於亞洲互聯網聯盟俾你哋嗰封信，或者你哋嚟緊會有啲咩回應啊？點睇佢今次喺信入邊提到一啲點咧？ 是啊，其实我哋都收到呢、这个联盟嘅信啦、就表达佢哋对建议修订私隐条例系打击起底嘅意见嘅。咁、我哋咧觉得其实佢咧就唔系好了解成个修订嗰、那个背景啊，同埋嗰个范围。咁已经系约紧佢咧系见面嘅。咁希望可以尽快见面啦。咁我哋系好乐意咧系向佢解释翻成个修例嘅背景啊，同埋涵盖嘅范围嘅。 我见佢提及好多唔同嘅疑虑啦，其中又讲到话啊，其实今次用一个嘅修例嘅方式，就将平台系立入规管，即系除咗起底者之外咧，亦都包括平台立入规管。但我见同时咧，其实而家咧譬如2019年6月至到2021年4月啦，其实根据个人资料私隐专员你哋去要求去移除一啲网络啊或者社交平台上面一啲有问题嘅贴文啊咁样，都有成七成系听㗎喎，即係照跟你哋系下架啊咁样㗎喎。其实而家嗰个机制系咪已经行之有效，但系点解仲要一定要做呢个修例呢？你觉得个修例嗰、那个即係必要性系有几大呢？ 修例嘅必要性系絕對有必要性嘅，就正如嗰封信其實佢哋聯盟自己都講咧，佢哋都承認咧呢個起底咧係一個嚴重值得關注嘅問題。咁亦都為咗保障係個人資料私隱咧，係應該解決呢個問題。咁而私隱公署咧，其實喺2019年6月份開始咧，去到今年嘅5月為止咧，我哋一共處理咗超過5700宗係有關起底嘅個案。咁問題係相當嚴重嘅。咁点解我哋咁嘅情况点解都唔修例呢？这个真係需要极需要做嘅。咁所以政府同我哋呢都係高度关注呢个问题啦，亦都而家呢可以话係日以继夜日以继日咁做緊呢个具体嘅条文嘅。咁如果讲到我哋嗰个執法嘅经验呢，其实不嬲呢，其实我哋都有係出信要求一啲媒体或者平台呢就移除一啲譬如起底嗰个内容嘅。咁我哋正如Norman 话斋呢，就我哋嗰个成效呢大概係七成左右。咁呢个呢就我哋觉得都系唔理想，因为仍然有三成呢我哋系要不停呢同佢系纠缠，咁要不停咁出信。咁有啲呢因为佢可能系喺海外啦，咁变咗呢有啲就其实系冇睬我哋嘅。咁呢个唔理想嘅，因为我哋而家嘅做法呢就冇一个好清晰嘅法律基础。咁所以我哋觉得喺修订入边咧，就要有翻呢个系好清晰嘅法律基础，就可以要求佢哋移除一啲非法或者起底嘅内容啦。 即系佢哋唔移除，主要嘅原因就系因为佢哋系喺海外公司或者佢嘅伺服器喺海外，系咪咁样？ 是啊是啊，我哋嘅经验咧，主要都系一啲海外嘅平台咧，就啊比较会有即系呢啲唔合作嘅情况，其他大部分咧啊都系合作嘅。 OK， 咁但系今次我见到你哋正正嘅修例建议就系话有权向香港提供服务，俾香港居民嘅任何人送达一个纠正通知，呢个系咪包埋一啲海外嘅伺服器，定系到时候都系冇办法规管到嘅咧？ 呢、这個呢其實我哋啊而家其實啊嗰、那個法例都係一個草擬嘅階段，咁、我哋亦都向政府呢就係、反映咗我哋實際操作嘅困難，譬如包括呢啊有一啲海外嘅平台呢而家係有啲唔合作嘅情況係出現，咁我相信政府亦都會諮詢律政司嘅意見啦，咁然後喺嗰個具體嘅條文嗰度呢係會針對性咁樣係作出一啲規例啊，或者是應該個程序啊，點樣呢啲會寫翻好去啦。 會唔會有可能因為個伺服器喺外地，但係佢可能香港有一啲嘅子公分公司等等，咁就變咗本地佢哋喺本地嘅員工就會有機會有一啲刑事責任，就算佢哋冇直接掂呢啲貼文啊，或者唔係直接負責呢啲工作，只係同一間公司，有冇可能係咁樣咧？ 這個呢其實要睇返成個具體個案而定嘅，因為如果佢根本冇呢個方法去即係控制到呢啲譬如話移除呢啲貼文嘅權力，或者佢根本都唔係喺嗰個營運入面係做嘢嘅，佢純粹係做一啲宣傳嘅活動啊，咁嗰、那個員工呢就其實就唔會話係我哋唔會話出信俾佢啦，我哋就會出信俾一啲係可以移除到呢、這個起底嘅內容嘅即係員工咯，咁所以要睇翻嗰個情況而定。咁但係總括嚟講咧，就如果你係收到我哋嘅通知，而係亦都移除咗有關嘅起底嘅內容嘅話咧，根本就冇一個話犯法嘅問題。咁所以咧就我哋呢次修訂咧，我睇唔到咧就會有影響一啲正常嘅或者合法嘅商業活動咯。這個完全係冇影響嘅。 OK， 不過就住成個條例一啲定義上面咧，今次亞洲互聯網聯盟咧都有啲疑惑噶，睇佢哋个信嗰度，譬如讲到话起底啦咁样啦，咁讲到今次个修例嗰度就话如果任何人披露未经资料当事人同意而涉及嗰、那个资料当事人嘅任何资料，并且有意图威胁啦、恐吓啦、骚扰嗰个资料当事人或者佢嘅屋企人啦，或者意图对嗰个资料当事人或者佢屋企人咧造成一啲心理伤害，咁佢哋特别喺封信度提到就话呢啲定义好阔，咩叫做心理伤害咧？好难衡量噶呢、这个。日后咧，我见到专员咧，你会有一个嘅刑事调查同埋检控嘅权力啊嘛？点样去判断或者系去执法去查某一个人系咪有一个嘅心理伤害咧？其实 这个心理伤害呢、这个检控门槛咧，而家喺私隐条例入边都有嘅，唔系一个新嘢嚟嘅。咁其实喺旧年有一啲法庭嘅案例入边咧，就要证明有心理伤害，其实个门槛都相当高，亦都我见到警方咧，其实系亦都引用咗一啲譬如系心理专家嘅报告啊，精神科专家嘅报告去证明呢个心理伤害呢个门槛。咁我哋去到譬如话。在五月份我们在立法会解释的时候呢局长也都是有指出呢即是这个政制事务局局长呢也都有指出这个心理伤害这个门槛是相当高的。那变了呢就有些议员反而觉得这个门槛是太过高添。所以呢我们现在欢迎大家的意见呢，我也都觉得其实联盟呢就不是很了解这个、okay. 修例那个背景啦同埋那个涵盖的范围。希望我们见了面之后呢大家我们向他们解释清楚呢他们会比较了解我们现在那个方向同埋做法啦。同埋我也都想指出一点呢，现在我们修例呢也都有考虑呢其实海外司法管轄區，譬如話新加坡啊、澳洲啊、新西蘭啊，佢哋嘅做法，咁而家我哋嗰個方向咧，其實大同小異，都係同佢哋嘅做法係一樣嘅， okay. 就唔會話好似同其他嘅司法管轄區係唔同咁樣。咁另外睇到佢哋譬如話擔心我哋嘅私隱公署嘅刑事調查同埋檢控權，咁呢個咧就其實我哋而家個方向建議嘅有嘅新嘅刑事調查同埋檢控權咧，其實都係同警方嘅現時已經有的是一樣的，咁所以唔係話我哋有一啲咩嘢特別嘅權力咧現時警方係冇嘅。 咁點解唔直接由警方做，要交由你哋去負責，或者即係私隱專員公署呢度會有一個擴大咗嘅權力咧？ 因為Norman 你都知啦，由2019年6月去到今年譬如話五月尾咧，咁嗰個起底嘅個案咧，我哋都處理咗超過5000多宗，情況係好嚴重。咁我哋覺得咧，如果係可以喺私隱公署嗰度咧，係一條龍咁做曬，就由調查接受到呢個投訴，跟住調查，跟住就起訴，可以做曬嘅話咧，就會係是快啲啦，同埋有效啲啦。咁因為大家都了解啦，其實呢、起底嗰啲內容咧，係多一分鐘、多一日喺嗰個網絡上高存在咧，係對嗰個受害者嘅影響咧，都係非常之嚴重嘅。甚至我哋見到有啲個案咧，3歲嘅細路仔咧，去個個人資料咧，都俾人係擺到上網。咁呢個都真係咧，可以話係情何以堪啊！ 仲有半分鐘到，想問一下修例怕唔怕會影響一啲科技平台喺香港投資或者服務等等？ 我哋希望咧，見咗聯盟之後咧，大家可以解釋翻。咁同埋其實我哋都留意到咧，呢、這個聯盟同埋Google 咧，佢哋亦都係澄清咗咧，佢哋係並冇任何成員咧係計劃撤離香港，甚至話有關嘅報道咧係以偏概全，係唔正確嘅。佢哋就講到係 inaccurate 咁樣咯。 所以你哋唔擔心。 我哋唔擔心。 OK， 好啊，唔該曬，鐘麗玲，同你傾到呢度。鐘麗玲咧就係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嚟嘅，同我哋講到有關於一啲科技平台嘅報導，對於呢個個人資料有關起底嗰個修例。 報章摘要， 歡迎收聽報章及社評摘要，為大家主持節目嘅係潘潔平同劉國華。 首先睇《東方日報》報導，警方國安處倒破港獨組織光城者，發現該組織有金主出資，以尖沙咀賓館做炸彈實驗室同埋工廠。咁有人聘請中學生施襲，並且係安排出逃。警方話，該組織已經鎖定海底隧道、法庭、鐵路等等嘅目標，計劃喺本月上旬發動 TATP 土製炸彈襲擊。行動當中拘捕咗9個人，當中6個人係中學生。而據了解，被捕人士仲包括浸會大學自足教育學院公關及傳訊主任，而佢任職中學教職員的妻子亦都一同落網。《東方日報》尋日向浸大查詢，該校就話案件正由警方調查，並沒有任何資料可以提供。《東方日報》報導。 信報報導，特首林鄭月娥尋日公布候選人資格審查委員會，由政務司司長李家超出任主席，三名官守成員分別是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曾國衛、民政事務局局長徐英偉和保安局局長鄧炳強，三名非官守成員包括基本法委員會前副主任梁愛詩、前全國人大常委、立法會前主席范徐麗泰和前中大校長劉津義。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高級講師蔡子強認為，今次人事安排反映中央不容有失。他指出，過往類似委員會會委任法官、學者等較具公信力人士，但目前整個世界變了，所以政府任命有關人士的時候，會先評估該人是否獲中央信任。信報報導。 文汇报报道，最先在南美洲国家秘鲁发现的 Lambda 变种新冠病毒正持续在全球蔓延。随着澳洲宣布发现相关个案之后，至今全球已经有31个国家录得这种变种病毒的案例。秘鲁有科学家说， Lambda 扩散的速度惊人，目前占该国整体病例近81%，认为是全球传染力最强的变种病毒。这个是文汇报报道。 經濟日報報導，本港新冠疫苗接種率趨增，據了解，新一批復必泰疫苗或者最快今日抵港。衛生署表示，復必泰疫苗目前仍然有存貨，並且將會繼續分批次陸續赴運到港，以應付需求。按目前接種速度，港大專家預料本港9月底之前可以達到70%接種率，屆時將會有條件進一步放寬防疫措施。而現行防疫措施限期今日屆滿，據了解，當局將於今日交代最新的防疫措施。是《經濟日報》報導。 明報報導，國際文憑大學預科課程 IBDP 放榜，香港包攬了130名狀元，即是拿到45分滿分，屬於歷年之冠。有留港狀元決定讀醫科，希望可以回饋社會，亦都有狀元計劃去英國修讀政治及國際關係，希望未來回流貢獻香港。 咁又話，如果政府更加善解民意同埋貼地，相信香港的確有一日可以翻翻去以往一樣。明報報導， 《星島日報》報導，當局近年一直部署拆卸灣仔北三座政府大樓，初步發展方案終於曝光。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委託貿發局進行技術研究之後，建議在重建範圍興建一堂樓高52層的商業設施，高度同中環廣場相約，最低10層用作會展設施，提供超過3萬平方米展覽廳和會議設施，意味灣仔會展日後可供租用面積會增加一半。中間27層用作甲級寫字樓，頂層再設提供500個房間的酒店。是《星島日報》報導。 在社評方面，大公報的社評說，警方國安處破獲港獨組織光城者的炸彈製造點，拘捕包括大學管理層和中學生在內的9名男女。該組織密謀在法庭、海底隧道、港鐵站等等的地方放置炸彈。社評說，講明了香港既有刺殺警員的孤狼式恐怖分子，更加有無差別襲擊市民的恐怖組織，特區政府維護國家安全任重道遠。大公報社評。 明報的社評說，極端主義和暴力正在殘害香港下一代，要防止學生踏上暴力歧途，無論家校、政府抑或是社會各界，都要為去極端化出力。校方和家長需要多些開導學生子弟，灌輸正確觀念，社會人士不應該再去合理化甚至美化暴力，政府的青少年政策亦都要剛柔並濟，嘗試化解他們的心結。是明報社評。 成報的社論就講到，運輸及房屋局局長陳帆公布劏房租務管制法例修訂工作的細節，預料最快在今年底或者是明年初會實施，換言之最少有半年空窗期。陳帆說，不希望有業主乘人之危向劏房戶加租。社論就認為，不要太過天真，業主這個時候不大幅加租，他日就會受制於 15% 加租上限。當政策因為種種原因而變質，基層市民就會被送進苦口。政報社論。 信報的社評說，英國的新型肺炎疫情有反彈趨勢，但是首相約翰遜仍然宣布預期在今個月19日起解封。社評說，英國敢於冒險的原因是在於疫苗接種率高，而疫苗即使沒辦法徹底消除病毒，但有效降低入院和死亡率。至於香港，雖然已經連續28日沒有錄得本地源頭不明個案，奈何疫苗接種率仍然偏低，任何關於放寬出入境的措施最好三思。信報社評。 一節報章及社評摘要報道完。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早晨，咁 Didi 讲中交通意外，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深涌村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唐人新村噶。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深涌村有交通意外，咁龙尾喺唐人新村。较早前亚皆老街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嘅交通意外清理好啦，咁而家仲系车多，龙尾排到去彩虹道噶。亚皆老街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嘅交通意外清理好，车龙未消散，咁而家排到去彩虹道。屯门公路入屯门方向，近住浪翠园嘅交通意外都系清理好，咁而家屯门公路入屯门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排到新楼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去尤丽村，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龙尾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就过了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少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三号干线即是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着奥运站一段慢车，龙尾在南昌站。龙翔道去观塘挤塞，龙尾龙盘苑。在新界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近着白沙湾码头一段挤塞，龙尾就在沙角尾。另外后少少普通道去回西贡市中心方向，近着万年街一段挤塞，龙尾在大网仔路近着木棉山。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着华都花园一段车多，现在龙尾就在屯门医院。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着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进景园。反方向大埔公路入大埔，都是近着沙田港铁站一段比较挤塞，龙尾就在城门隧道公路近着美林村。 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每次做完运动出一身汗之后，成个人都觉得健康咗、开朗咗，就系咁爽。趁住今年8月1日全民运动日，一起做运动，大家都嚟出身汗啦！详情请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你好，我是中国点点点的主持关仲贤，我想点 Rubberband 的未来见。我哋节目讲嘅虽然都系认真嘅中国新闻，但我都会希望用轻松嘅方法同听众一齐更加了解中国。 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中国点点点》，听见中国，期待你嘅点唱。 2021年7月7日，政府将修例落实劏房租务管制，租客可续租2年，最多加租1.5%。 警方国安处拘捕9人，涉嫌策划炸弹袭击。 李家超任资审委主席，梁爱诗等任非官守委员。 英格兰预料月中解除大部分防疫限制。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有关于这个的劏房租管的修例内容，昨日就公布了多一些详情。涵盖范围除了说即是住宅的大厦、工厦、商厦这些劏房的单位都包埋，好像包括天台屋、板间房、太空舱、阁楼、农屋等等。不过有些地方就不包的，好像说一些寮屋等等，这些就不包。还有就是讲到很多市民都提到会不会是引入一个叫做起始租金呢？因为而家嗰个条例嗰度咧，就净系话租期固定2年啦，咁啊租期内唔可以加租啦。咁2年之后咧，租客可以有一个2+2，即系2年之后再加2年嘅优先续租权。咁啊呢一个续租嘅时候咧，有可以有加租嘅。咁但系个加幅咧都系有啲限制嘅，譬如就话唔可以高过差估处嗰个私人住宅租金嘅指数过去2年嘅百分率个变动啦，亦都以15%为一个上限啦。咁如果嗰个指数系负数嘅话，亦都系要減租啦，呢度有一個嘅限制嘅。不過你一開始起租嗰個嘅起始租金咧，就冇引入到嘅。不過見到運輸及房屋局局長陳帆都話就唔係唔做，不過就要有一個方法同埋過程，都要一啲時間咧去建立租金劏房租金呢一啲嘅資料庫等等嘅。今日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點睇劏房租管各項呢一啲嘅措施咧？之後請嚟一位嘉賓咧，同我哋一齊傾呢一個題目啊。有立法會過渡性房屋及劏房事宜小组委员会主席郑永信，早晨。 早晨啊，朱乐文，早晨各位。 早晨，郑永信，点睇寻日政府公布呢、這、一个劏房租务管制嗰啲多啲嘅详细资料啊？ 好啊，即系首先咧，我哋欢迎咧政府系提交呢一个嘅条例草案啦，即系佢今个礼拜五就刊宪，下个礼拜就会去立法会首读二读噶啦、嗯。其实呢个都系咧，即系过去即系多年咧，即系好多唔同嘅朋友嘅争取，都系劏房户嘅即系啲期盼嚟嘅，因为见到即系啲单。其實劏房的單位真的越住越貴越住越細，我自己做了10多年的深水埗區議員也都見到過去那些的不論是環境、衛生、等等都其實都見到越來越差的，所以其實有一個基本的劏房租金的保障對於劏房戶來說是十分重要的，所以我們都政府也都加快了進程，即是我們都一直催他說即是工作小組報告了之後盡快拿上來，他都做了這件事的。不過我們現在昨天聽完局長說完之後，我自己就有3樣嘢特別關注嘅。第一咧就係頭先大家都討論嘅關於嗰個租金嘅加幅。咁而家咧就局方就提出話啊，即係15%，又或者咧係按差餉物業估價處嗰個指標去做。咁、我哋方向係同意咧，係有用差餉物業估價處嗰個數去睇嘅，因為都比較公平。 不過咧，即係對於呢個封頂咧做15%咧，我哋就都覺得係有意見，都係覺得太高嘅。即係我哋覺得，即係因為其實而家都冇乜嘢係可以加到15%嘅人工都冇可能加到15%啦。即係特別對於基層嚟講，咁所以我哋自己建議係10%。嗰個理據咧係即係按翻公屋咧，而家佢哋房屋署嘅兩年加租嘅封頂嘅指標係10%嘅。咁我哋希望可以睇齊咯，呢個第一啦。第二咧就係關於嗰個起始租金。嗱，我哋聽到政府嘅解釋話點解做唔到或者要收資料等等嘅，不過我諗大家都坊間都會關心咧，即係究竟話即係會唔會個租金俾人哋即係冇起始租金會大幅加升啦咁樣。咁所以嚟緊呢幾個月咧，即係喺立法會裏邊咧，我哋都會追政府嘅，即係究竟講清楚啊，可唔可以即係究竟起始租金嗰度？點樣係可以體現得到呢？即係佢話，我頭先都聽阿局長講咧，其實佢都冇閂門嘅。佢就話：喂，我哋要收啲資料咁樣，咁要收幾耐呢？收一年夠唔夠呢？其實都係咪可以，即係一年之後，如果個升幅係都係咁一路係好離譜嘅，係咪都可以加翻落去呢？ 你哋期望幾耐啊？呢、這個？ 一年啦，我覺得一年兩年，我覺得係合理啦，即係俾翻少少時間咁樣。咁第三咧就係、是、嗰、那個執法啦。咁而家就係話擺起，就其實大家最擔心係變咗無牙老虎啊！講完之後冇人跟，咁呢個大家都唔想見到嘅。咁所以而家差餉物業估價署咧，我睇翻佢哋過去嘅工作咧，其實就好少係涉獵喺呢部分嗰度嘅。咁究竟嚟緊會增加幾多人手係去做咧？係咪定係處理啲個案投訴啊？定係都可以主動啲啊，主動去出擊啊？包括做一啲調查，了解一下究竟有幾多人立咗租約啊，有幾多人冇合約啊，咁樣咯，呢個第三啦，即係最後就係其實最緊要嘅，就其實呢個劏房租管咧，對我嚟講，我覺得係一個對劏房户嚟講都係一個止痛劑嚟嘅啫。最緊要咧係個公屋嘅供應，以至到咧嗰啲過渡性房屋嘅落實，係咪都可以喺呢一兩年裏邊咧係大幅係增加呢啲嘅單位，讓到咧即係個市場咧都有足夠嘅單位供應咯。咁初步係呢幾樣嘢咯。 頭先你講到話即係喺個租金嗰度啦，兩條線，一個就係差餉物業估價署嗰個私人住宅嘅租金指數啦，另一個就係話定咗係。鎖死最高的15%，你哋就想嗰個封頂呢個15%咧就落低啲，去到10%。但你喺立法會呢個有冇啲咩跟進工作會做嘅呢、這個？ 會嗱，我希望咧政府咧都聽到我哋立法會嘅同事或者我哋民建聯嘅意見啦，咁希望佢自己主動回應啦。如果唔係咧，我諗我自己都會考慮係提出修訂案嘅。咁呢個我哋睇下個情況點樣咯。 預計大唔大機會過到咧？呢、這個如果落到10%，大唔大爭議啊？呢、這個？ 我覺得大家都可以傾嘅，因為咧其實睇翻過去幾年咧，即係過去十年啦，其實有啲數字咧係加幅咧喺個差物業股嘅指數嚟講咧，都係10%-15%嘅。咁其實你降翻低啲，其實我自己覺得係合理咯。咁所以頭先講咗啦，即係嗰個房屋署嗰個理據，我哋希望係咁樣睇齊啦。 起始租金冇嗰個點咧，你就話啊，睇可唔可以一年內真係即係攞夠啲資料就可以做到啦咁。但係暫時而家真係冇起始租金，又呢段時間公布咗有多啲嘅劏房。租管嘅资料嘅时候，会唔会预期呢段时间啲㓥房嘅租金都会即刻升咗先咁样？ 我哋有呢个担心嘅，所以政府咧都希望佢有啲嘅唔同嘅方法啦，即系特别系咧，即系我都想提一提咧，即系希望租㓥房嘅业主都要明白啦，其实而家。即係嗰個社會嘅環境咁困難咧，都唔好即係大幅加租啦。咁另一方面，我睇都講啦，我諗個供過渡性房屋嘅供應咧係緊要嘅。其實咧嚟緊咧，政府而家有1200個單位咧已經係推出咗市場噶啦。咁嚟緊下年咧有5000幾個單位嘅，咁我一定會追到佢啲5000幾個單位咧，都係希望可以落實。咁希望咧係有足夠嘅過渡性房屋咧，都要供應喺個市場裏邊咧，就即係可以保障到即係租户啦咁樣。 另外頭先你提咗三點，我冇特別提到，譬如水電費咁都有特別今次。嘅修例嗰度講到啦，就話希望可以打擊濫收啲情況啦。你覺得今次嘅做法係咪成功可以打擊到咧？即係譬如話要業主要向租客提供嗰、那個即係水電費單嗰啲副本啊，即係各個租户又係俾幾錢啊咁樣，咁就話佢哋夾埋水電費唔可以多過成張帳單嘅總和。喺嗰個成個執行上面，你覺得有冇機會都有漏洞咧？ 嗱，今次其中一個幾大嘅範圍咧，新嘅咧就係咧要立一個標準嘅合約，同埋咧係要嗰份合約咧係要打嚟印嘅。嗰份合約咧亦都要寫明咧話，即係對於業主嘅權責啊，即係包括咗可能有啲家如果漏水維修啊，以至有啲爛咗啊嘅項目咧，其實業主都有責任係去處理嘅。咁包括埋水電啦。咁我自己就覺得咧，呢個係啱嘅事情嚟嘅，因為而家過去咧就好多租客都同我哋講咧，其實佢哋係冇合約嘅，或者揾張爛紙寫兩句咧就當係㗎啦。咁所以呢個就唔理想嘅，咁但係究竟最後頭先個問題就係嗰個標準合約定咗落嚟啦，究竟有幾多嘅租客係真係可以你簽得到咧，或者係即係點樣係可以執行得到咧？咁呢個就好取決於咧嗰、那個差餉物業估價署，又或者日後咧個執法團體咧係執法部門點樣係可以做得到？ 去做咯。嗱，咁我睇都聽過局長講，佢話都會鼓勵一啲嘅社福機構，可能咧喺中間做一啲協調嘅。咁我自己係歡迎嘅，但係同一時間我都擔心嘅，因為始終社福機構咧，佢哋都唔係話呢條文嘅專家嚟嘅。咁佢有時候咧都係即係可能最多幫佢話，我哋幫你轉介個個案啦。咁呢個嘅協作咧，我覺得係重要嘅，即係點樣係可以話俾租客聽，你真係應有嘅權利係可以保障得到你。睇包括你頭先講嘅炒水炒電啦，呢啲亦都係過去見到嘅陋習，即係都希望可以一次過係可以改善過嚟咯。 好啊，唔該曬鄭永信，同你傾到呢度，多謝你。鄭永信咧就係立法會過渡性房屋及劏房事宜小組委員會主席嚟嘅。咁啊，繼續聽大家嘅電話，有關於劏房嘅租管方面，你哋會關心邊一點咧？或者今次係咪真係可以打擊到過往譬如一啲炒水炒電呢一類嘅問題啊？咁樣咧，咁啊，電話旁邊有馮先生，早晨。 系早晨， 早晨你好。 有呢、這个佢今次呢个劏房系唔包括寮屋，又系一个好大嘅呢、這个缺陷。 系， 又因为寮屋好多嘅业主都系无良嘅，系乱收水电费。 即都系劏房嚟嘅，你讲嗰啲系嘛？ 佢唔包括啊，因为我住嗰间系寮屋嚟嘅，咁佢唔包括在内。咁但係啲業主亂收水電費，舉個例，譬如佢電費佢收我過百元錢度，人哋電燈公司你由八毫幾次開始嘅啫嘛，係咪相差好遠啦？咁佢唔包括，即係我真係要鬧陳凡嘅，唔係講笑。就係呢、這個另外咧，香港好多人係逃税嘅，又是嗰啲有租係有屋租俾人嘅啦，咁佢係對全港市民住嘅，係好多係即係規定，即係嗰啲租客唔准話打嚟印，咁咪就唔租俾佢嘅。咁咧，我希望政府係設立舉報獎金，逢係舉報屬實嘅就有獎金攞，因為佢可以係罰嗰啲業主罰到飛起都得。你漏税啊嘛，漏税要罰本金坐監噶嘛。我建議政府係設立舉報獎金，呢樣好重要。 好啊，唔該曬馮先生。不過佢頭先提到譬如寮屋呢一類咧，其實都唔止寮屋嘅，講緊村屋啊，政府或者私人土地上面一啲非法構築物入邊嘅劏房，其實都係唔包括喺今次劏房租管入邊嘅，因為都見到尋日啦，其實陳帆局長咧喺記者會嗰度都講到話，因為冇建築圖則之下咧，當局係好難定成個單位嘅界線啊，咁所以就好難確定咧嗰個係咪屬於劏房，咁就話有一啲咁嘅限制喺度，所以唔包括某一啲類型嘅劏房嘅。咁而家包就係包一啲住宅大廈、工廈、商廈入邊嘅一啲劏房等等嘅。咁啊，繼續都請唔同嘅即係持份者啦，對於今次呢個劏房租管嘅睇法啦，請嚟業主嘅代表啦。電話旁邊有香港業主會會長石慶雲，早晨。 早晨，早晨， 早晨，石慶雲，點睇尋日呢個劏房租管嘅內容啊？ 冇問題咯。 點樣咧？你自己最覺得有問題喺邊度咧？ 最有問題就係2+2嗰度。咁我哋成日都開玩笑咁講啊，即係呢一個喺度綁死嘅合約，即係話一簽咧係兩年死約，再要加兩年死約，一定要租翻俾嗰個人，你唔可以唔租喎。咁啊叫即係變咗係綁四年。咁我哋又調翻轉問啦，你試下問下啲女士啊，你一拍拖一定要拍四年嘅，唔准中途分手嘅。咁你拍唔拍拖先？即係原理一樣嘅啫，佢夾硬用一個行政指令或者用一個大愛精神去規管一啲嘢。我同好多傳媒開咗個玩笑，我話我同你哋輸到啊！我話如果你邊個敢同我賭一餐飯好咩都冇問題。我話但係冇人敢同我賭，我賭咩咧？就係如果呢條條例通過，五年內一定有血案產生。因為我哋試過有啲會員向我哋反映，係收租嘅期間裏面出現一個嚴重嘅問題。嗰、那個問題就係佢俾個租客不停侮辱啊！甚至有啲中學將啲錢掟我哋啊，乞衣啊，收錢啊咁樣。咁我哋應該點做啊？我可以忍佢一次，我可以忍佢幾多次啊？ 石慶雲，我有個補充先，有個補充先，因為有個今次嘅修例入面咧，特別都提到租約入面係要寫明租客咧係唔可以將個處所作為一啲不道德啊或者係非法用途。亦都嗱，聽埋我講先，亦都係唔可以喺個處所嗰度咧對人哋做啲不便或者騷擾嘅行為嘅。咁呢個係咪可以規管到啲租客啲行為咧？又 可以咯。譬如好簡單有一樣嘢。你又住劏房，我又住劏房。如果不幸地我是做贩毒那个，我是在那里吃紧白粉，是吸紧毒，你够不够胆做证人检举我？ 那他犯法的嘛，直接报警就 得了。犯法又如何啫？ 我哋都试过收过楼啦，冇人够胆做证人啊！做证人，你惊唔惊俾人斩死先？ 嗯，即系你哋担心即系呢啲 事实啊，事实嚟啊，唔系净系现实，系事实嚟啊。 嗯， 咁你话哦，有造成即系对人滋扰，我滋扰咗又如何啊？ 嗯、 我并不歧视，我再重新讲、 嗯， 当我系精神病患者，我嗰日唔记得食药，我嘈乱巴闭，或者成屋放水浸到成地都系，你奈我乜嘢何啊你？我交租啊！ 但呢啲咪属于个不便行为咯，咪就系可以规管到咯，即系违反个租约咯，系嘛？ 违反咩啫？你会入禀法院由法官裁决啊嘛？ 嗯、 我唔记得山水喉啫嘛，有9000多个理由啊！ 嗯， 我嘈啊！甚至有啲人话合约写明唔准有猫狗啊！ 嗯、 我哋试过收楼嘅时候，好多嘅小动物，咁、那个业主告到官，咁、那个租客话我听，哎呀，那个朋友啱啱有事啊，嗰啲猫狗摆喺我度寄养嘅，而家可以搬走啦，咁、那个法官就判冇事噶啦。 嗯， 你要谂证据系困难啊，唔系佢哋嗰班人系即系叫做用。即系写字楼谂嘢，喺西环嗰度坚离地谂嘢，跟住咧就大爱精神，唔系咁噶。 嗯， 社会上有好多现实嘅问题，我哋解决唔到噶。 嗯， 咪而家成个过程，即系头先讲你嘅成个租管系净系帮租客啊嘛，系偏帮咗一边啊嘛。甚至头先有啲人讲话一定要打嚟印有罚啦。讲真啦，佢可能又知啲唔知啲，你知唔知我哋业主唔打嚟印好大件事啦？ 嗯。 第一可以俾人追，即系税务局追税。第二，原来我冇打离印，我系呢一世都唔可以收楼，就算个租客欠咗我10年租都冇得收楼。 嗯， 因为法庭唔接受啊嘛。 O K， 嗱，会唔会有啲业主都有类似好似石兴云讲嘅呢啲情况咧？欢迎大家打嚟18723111872311嘅，继续问一下石兴云啦。讲完呢个续租权啦。我想问下租金嗰方面，你又点睇咧？因为今次 租金我哋反而冇意见，实在喺而家嘅市况个市道嘅低迷情况啊，即系疫情之下，有啲业主因为个租客提出话，喂佢工作上啊，或者嗰个手停口停啊，都自动减租啊。业主小业主啦，记住系小业主，唔系大业主啊，佢哋系受市场影响嘅。 嗯， 譬如我层楼或者我个劏房，我市值系5000元嘅。你要我突然间要租到6000-7000，系冇人采噶。 嗯， 但系调翻转，我明明系市场值5000元嘅，你夹硬有个行政问题，要我3000元租，我条气唔锯啫嘛，我咪拆贵咗佢咯。 嗯， 好多问题，我哋试过，点解有啲会员去间劏房咧？佢话佢曾经遇过租霸，佢系靠啲租金嚟做生活费。咁佢不幸地嘅时候，而家佢间劏房，第一当然有利钱啦，即系佢会收入会多咗啦，佢嘅生活费。第二就鸡蛋利润。佢四隻雞蛋，佢近咗4間劏房，佢一個有事，佢有3個都有租收㗎嘛，係咁而應運而生㗎嘛，再加上係市場嘅應運，係政府個房屋政策問題。 Okay. 好，石興雲，我9點半之後呢轉頭返嚟再搵你傾多一陣啊，唔該晒你，石興雲。 唔該。 石興雲呢就係香港業主會會長，繼續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點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特区政府强烈反对外国媒体以断章取义嘅报道混淆视听。有外国传媒报道，几间互联网企业就个人资料私隐条例计划修订，私下去信政府。說為避免員工負上刑責，可能會停止向香港提供服務。政制及內地事務局表示，亞洲互聯網聯盟早前向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表達關注，有關信件並沒有提及個別企業成員的取態，亦都沒有提及有撤離香港的計劃，聯盟已經澄清。私隱公署在報道之前已經相約和聯盟會面了解關注，樂意聽取聯盟和其他相關持份者的意見，並且爭取在本立法年度向立法會提交有關打擊起底行為的修訂條例草案。政府發言人重申，修例只是涉及打擊起底行為和賦予私隱公署執法權力，罪行範圍界定清晰， 具針對性，而且目標明確，並在保障私隱和言論自由之間取得合適平衡。南韓單日新增1212人確診新型肺炎，較昨日增加466宗，是今年以來單日確診的新高，亦都是疫情爆發以來的第二高，引發出現第四波疫情的憂慮。總理金富謙宣布將目前實施的社交距離措施再延長一個星期，但是如果病毒擴散情況在兩至三日之內仍然失控，會考慮將措施提升到最高級別。新增病例之中，1168宗是社區感染，境外輸入病例有44宗。當局計劃擴大病毒檢測範圍，特別建議20至30歲人士接受檢測。據報變種病例在這個年齡層之間的傳播速度加快。美國國防部宣布取消微軟的雲項目合同，但是同時宣布另一項新的雲基建合同。五角大樓表示，由於環境不斷變化，原本的國防基建雲合同已經不能夠再滿足需求，需要新的合同，並且向多個供應商招標。在2019年10月，美國國防部授予微軟一項國防基建雲項目合同，但是引來另一個供應商亞馬遜的不滿，指稱受到當時的政治影響，令到亞馬遜未能夠取得合同，展開法律訴訟。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在早上九点，位于南海北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大约590公里，即是北纬 18.2 度、东经 110.5 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5公里，移向海南岛一带。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局部地区有雷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骤雨减少，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五和周末期间大致天晴和酷热。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 85%， 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785点，跌287点，总成交金额10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520点，跌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640点，跌27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551.5跌7.5，香港交易所477.6系升11.4，潮聚眼科系报11.98系新上市，美团280跌9.8，阿里巴巴206.4跌3，小鹏汽车系新上市嘅系报166.1，药明生物129升2.6，吉利汽车23.35跌9，京东集团283跌10.2。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68，日元110.47，瑞士法郎0.925，加元1.247，人民币6.477，英镑对美元1.38，欧元对美元1.182，澳元对美元0.749，新西兰元对美元0.702。日经平均指数报28,404，跌238，港金现价报16,700，跌4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0.43美元，卖出1,800.8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翻咧，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虎山道桥底中线嘅坏车已经拖走咗，咁一带咧仲系车多，排到龙盘苑。重复多次咧，就系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虎山道桥底中线嘅坏车已经拖走咗，排到去龙盘苑。咁较早前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深涌村嘅交通意外都系清理好，咁而家元朗公路去上水，近住深涌村一段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 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华润大厦；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去红隧同埋尖沙咀，排到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大老山隧道嘅沙田入口，收费广场一段比较车多；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将军澳道落返去观塘道的支路就慢车，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去宏照道的支路车多，排到观塘码头对出。咁在新界方面，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白沙湾码头一段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去西贡消防局。咁后少少普通道出九龙方向，近住万年街那段亦都车多，车龙排到去大网仔路，近住横江村。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晋升工厂大厦一段亦都车多，车龙排到海之恋对出。咁喺港岛方面，下角道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道一段慢车，车龙排到去告士打道，近住柯布连道。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东区走廊柯达大厦方向柴湾。咁补充翻咧，就系新界方面，葵涌嘅昌荣路去梨木树方向，近住和宜合道一段就挤塞，车龙排到去葵涌道，近住葵涌警署对出。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疫情反复，但是大家都要继续工作和生活，我们都想健健康康，避免感染病毒，要保护自己和家人，接种新冠疫苗是其中一个最有效的方法，令生活可以快点回复正常。打完两针疫苗14日之后才得到有效保护，记得继续保持个人卫生和佩戴口罩，护己护人，大家都一起接种啦。 2021年7月7日，政府将修例落实㓥房租务管制，租客可续租两年，最多加租一成半。 警方国安处拘捕九人，涉嫌策划炸弹袭击。 李家超任资审委主席，梁爱诗等任非官守委员。 英格兰预料月中解除大部分防疫限制。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在这个劏房租管的修例之下呢，有一些关于现在的大房东、二房东的东西都有关系。因为现在很多劏房呢分租的时候呢，都是很多时候由二房东去分租的。那么有一个问题啦，有些人就提到啦，就说如果大房东和二房东是终止租约的时候，会不会令到下面的劏房租客呢即刻没有那些租住权保障的问题啊。那现在见到最新修例呢，都说会引入一个叫自动暂缓执行60日的新措施。就是说大业主如果向法庭申请收楼的话，需要连续三日在劏房的门口贴一个通知书通知租客，并且同时要给60日才生效，即是业主就不可以在60日收楼，就有一段时间叫做给租客可以有个时间去找其他的住的地方，希望可以减少影响。今次这个修例都其中提到这一点。继续跟石庆文谈一谈，石庆文就是香港业主会会长，继续倾下。早晨， 好，早晨，早晨。 好，石庆文啊，头先就讲到租金嗰度啦，我都想知道啦，因为嚟紧如果年底啊实施呢个㓥房租管嘅时候咧，就讲到租客咧有个即系四年期2+2嘅租住权保障啦，会唔会喺实施之前或者预计一开始同个租客租嘅时候，嚟紧都会加租或者将个租金定得高一啲先？因为你起码呢四年喺租金上面都有一个限制啊嘛，会唔会咁样啊？ 我就唔会，我甚至卖楼添啦，我唔玩啦。 嗯。 咁但係问题有啲会员会唔会呢，话听就未必会。因为我哋睇到啱啱讲咗，我哋做小业主係受市场影响嘅。如果我明明我哋5000蚊嘅话，你尴尬要加租到6000-7000嘅话，个租客唔会睬你㗎。好现实㗎，我哋根本就做唔到呢一样嘢㗎。咁点解即係减租我哋都会即减呢，喺个而家个即係疫症关系都係因为我哋驚个租客走咗嘛。走到时候你变咗我又要丢空，又要俾地产佣金，又要好多样嘢衍生嘅问题。所以好多业主嚟讲未必会去咁做。 这个是现实的问题。我亦冇嗱，即系香港业主是一个很卑微、很弱小的团体嚟噶。我哋唔系政治背景，乜都冇噶。好啦，翻翻嚟啦，我亦唔可以叫我哋啲会员话啊，你咁样唔好租啊，冇用噶，因为佢要靠嗰啲租金做佢生活费嘅。呢个系现实问题啊。 OK， 咁佢需要嘅时候，咁但系问题就话会唔会加租？根本我睇唔到有加租嘅成分。 咁但系你头先讲到话可能会唔租，会唔会真系因为呢啲即系租务管制令到成个市场，或者你预计有几多嘅百分率嘅即系业主会唔再做劏房咧？又 几多我真系唔敢乱讲。 嗯， 但系话听，而家政府都惊紧，如果嚟你咁啊廿一万嘅劏房客，如果有一成嘅业主退出呢个市场唔玩劏房嘅话，佢都好头痛。如果有三成嘅话咧，我唔知佢点收货，我亦唔知啲立法会议员点样去到时去解读呢啲嘢啊。到而家你冇辦法，因為太多政治社工喺度喺個市場，將即係低收入人士將佢誇張誇大咗佢哋嘅痛苦或者各方面，咁啊可能大眾都話要同情啊，弱小啊，點點點，係我哋唔否定一定有無良業主噶，咁調翻轉又有無良租客噶，咁你兩方面你點平衡翻一啲嘢啊？你平衡唔到啊嘛，你淨係剝削咗業主某一方面去就啲租客啫嘛，所以第一句同你講，成個報告有咩睇啫？真係冇眼睇喎，你要通過咪通過咯。我哋咁卑微嘅團體，我哋即係我哋可以講咩啫？你講咩佢哋都冇人聽噶啦。 OK， 嘥時間嘅呢樣嘢係。 如果繼續做呢啲劏房咧，我見到針對唔同嘅問題，今次修例都有啲罰則嘅，即係譬如濫收租客費用啦，咁就話首次定罪要罰一萬，再次定咧就25,000咁樣，等等呢一啲罰則咧，會唔會都即係過往可能做即係劏房嘅時候，都可能會收租客收一啲水電費收高啲，有機會會遇到呢啲問題咧嚟緊會。 一定會，甚至令到而家市場上有差唔多係有四成，或者即係有四成啊，係叫二房東，佢根本就。即係喺或者甚至嗰班都係地產代理嚟嘅，佢哋會唔會退出個市場？我哋真係唔知道，我哋唔敢亂講，因為佢哋無理可圖啊！我哋用咁嘅字眼。咁頭先你講到水電費呢一個問題喺度嚟啦，我哋都唔同意啲人濫收水電費，我覺得真係有問題嘅。咁但係喺三年前，我哋已經教育我哋啲會員，話而家有啲會員跟咗我呢個方法做噶，佢話而家我係包水電嘅。而家我哋 多唔多系咁啊？其实 已经做紧，但系问题就系、是，如果你话要绑四年租约，对唔住，我包唔到水电，我包唔起啊。我用唔到。啱啱我先同嗰个租客讲，其中一个租客，佢一即系叫两个人住，佢可以用900多元水电嘅。咁你如果我要包水电，我点收啊 ？OK， 我牵涉几多问题啊？绑四年喎、 明白。好啊，唔该晒陈庆云，同你倾到呢度啊，多谢你讲到业主点睇今次呢个修例嘅睇法啦，又关于劏房租管嘅。陈庆云咧就系香港业主会会长嚟嘅，继续听大家嘅电话啦。电话旁边有刘女士，早晨。 早晨啊， 早晨。 我以前都系住劏房嘅，不过我18年前我上咗楼啦，我而家咧就住公屋。咁样我二十年前咧，我住劏房嘅时候4500租。 系。 咁我做酒楼侍应9000元租，我就行过去时代广场嗰度做侍应，我就喺丽顿道嗰度租间劏房。咁样20年前、都4500、我2年前陪朋友去尖沙咀海防道嗰度睇劏房82呎，系7000元啊。即係呢個係真實嘅情形啊！唔好講到啲業主咁慘啊，最慘係星斗市民啊。反而咧，電費、水費嗰啲係一個小問題啫。 Okay. 只要你裝個錶喺個屋上邊咧，咁大家都清楚 即係嗰啲水電費點樣啦？不過有啲地方又唔係話全部獨立裝到嘅。但另外今次修例咧，佢講到有嗰個4年租住權咧，2+2嗰個咧，會唔會對於即係你覺得啦？你過往嘅經驗嚟講啦，會唔會對於租客嘅保障多啲啊？起碼唔使成日有機會加租，或者好短時間加租，然後要揾屋啊咁。 唔係啊，最主要咧係佢。可唔可以俾到個 stable 嘅生活個租客？如果個租客有工做，佢準時交租，兩方面都係 win-win 噶。 OK， 好啊，唔该晒刘女士。咁啊，仲有吴先生打上嚟，早晨。 你好，早晨。 系，请讲。 村民唔好话，好多好多嗰啲业主咧，大家都系骗良心讲系好好噶。老实讲，你旧年、前年搞呢个疫情嘅时候咧， 嗰、那個租客我都係緊㗎啦。我個租客嘅時話咧，我係當時同佢簽合約打離任税嘅時話咧，全部都係12000元啊。 咦，吳生，你係搞你係即係做劏房嘅業主嚟嘅咧，係嘛？ 我唔係劏房，我係一層樓租出去。 OK， 明白，好。 系啦，系啦。我当时同佢打零五四嘅时话咧，签合约嘅时话咧，都系12000元嘅。 嗯， 租约一个月，系咪啊？呢个疫情一发嘅时话咧，大家冇啖好食嘅时话咧，我哋就即刻就主动嘅时话咧，就减咗2000元，就收其他租10000元。 嗯， 你话凭良心讲，大家有呢啲環境之下，我哋呢啲業主嘅時候咧，騙人真係好自動自覺同甘共苦噶嘛。 嗯， 啱啱啱嗱呢排啱啱租咗2年噶啦， 係 咪啊？佢又話嗰、那個業嗰、那個租客 double 政策係咪啊？話喂阿業主啊，佢公幹我到大陸翻大陸，我公幹2个月係咪啊？佢話公幹2个月嘅時候咧，就免租1个月，大佬啊！你公干唔公干同我业主系冇关系噶嘛？ 明白明白。你有冇遇过啲比较麻烦嗰啲租客啊？即系喺个单位度唔知搞咩嗰啲？即系之前阿石兴文， 一搞得我咧，家私佢又唔搬喎。 嗯。 我同佢签咗合约，我你老公唔住嘅时候咧，你嗰啲家私搞家私乜嘢，你全部搬清清楚楚噶嘛？系、 嗯、 啊，交俾我噶嘛？佢又头又误会啦。我由我请人哋亲嘅阿哥啊、阿叔啊嘅，同我攞过呢啲家私全部掉咗佢，自己讲好噶啦，系咪？同佢全部掉，我有一大两块嗰啲黐胶板黐喺我个墙上边， okay. 我又同佢搣烂咗佢，又我撕烂咗，你上幅墙由佢，由上幅墙嘅油油墙全部已经污糟邋遢噶啦，已经冇晒用噶啦，又我紧补补油啊，油油佢啊，等于装修紧嘅时候。现在装修啊， 是但 约就系10000元 啊！好啊，唔该晒阿吴生，佢就作为业主，睇到有啲嘅租客嘅情况啦，咁佢都讲到话佢对啲租客都好好噶，有啲喺疫情之下啦，都有减租嘅情况嘅。今日请另一位嘉宾同我哋一齐倾啊，就系、是、有社区组织协会干事戚居伟，早晨，戚居伟。 系早晨，主持。 你都好关心好多，即系啲基层啊住㓥房嗰啲情况啦。今次点睇政府公布呢、這个㓥房租务管制嗰个修例咧？系咪对准咗，都帮到一啲即系㓥房租户咁咧？ 咁我哋其实都认为呢个都系即系咁多年嚟争取嘅行出第一步啦，即系总算愿意回复翻嗰个租务管制嗰个措施啦。不过咧，我哋都比较担心咧，系个具体执行嗰个部分咧，好似琴日佢阿局长啦，或者去交去立法会嘅条例草案里边咧，就好似未见到细节。咁唔知里边会有个灰色地带咧，令到个业主咧仲有啲即系走盏位，咁啊租客就会受苦咯。 例如咩走盏位咧？或者你担心嗰个灰色地带可以喺边度出现咧？ 其實佢都幾強調，即係佢用咗差物估價處去符合執法啦。咁但係佢好多時都係哦，有啲熱線啊，可以俾租客去舉報。但係其實過往以水務處為例，其實水務處我哋成日話濫收水費啦，其實水務處都有熱線嘅。咁但係點解租客唔打去投訴咧？因為佢知道佢最大嘅風險就係佢打去投訴，好有可能佢會被趕走。呢件事都會應用喺嚟緊嘅租務管制上噶嘛？就係、是、如果變咗政府喺有個法喺度，但係佢唔主動執法。而变咗系要租客去投诉，佢先去做嘢嘅话咧，其实租客会面临有几大压力嘅。 嗯，不过呢个就去到个执法个实际嗰个问题啦，呢个去到 冇错。 整体嗰、那个法例嘅修订其实今次就包含埋工厦、天台屋呢一类譬如包括埋板间房啊、太空舱啊呢一啲嘅各类型嘅㓥房嘅，你系咪都比你想象中嗰个涵盖范围阔啦？ 哦，那個涵蓋範圍都即係總算都清晰咗啦。即係最開頭呢個小組係討論到啊，床位包唔包啊，工廈包唔包啊。咁當時都幾擔心呢啲會走漏咗，因為畢竟其實工廈劏房其實都係劏房啦。不過只不過佢個環境變咗公共大廈，而佢哋可能有啲住客其實嗰個經濟能力可能再低啲，所以佢先搬去工廈啫嘛。咁所以而家今次涵蓋位叫闊啲咧，咁我相信個幫助都明顯會有嘅。 嗯，不过佢有啲就唔包嘅，见到话譬如货仓啊、猪栏啊、非住用寮屋啊、一啲新界村屋个类型嘅劏房就唔包嘅咁。其实多唔多咧？以你接触多唔多劏房喺呢一类嘅建筑物入边嘅？ 个数量应该都系占咗少数，寮屋可能会有一部分嘅，即系譬如我哋会见到香港都仲有几区有啲寮屋区啦。咁其实啲人都系将个寮屋再分劏房，咁嗰个可能会多啲。但系你话村屋都有劏房嘅村屋。 其實咁，但係你話係咪比起全香港整體劏房比例嚟講咧，佢相對就會較低，同埋佢會一啲比較偏遠嘅地方所謂。 嗯，好啦，详细入边讲下，譬如今次有个叫标准租约啦，要强制定嘅，就话租约固定两年，咁啊两年之后咧，租客可以系优先有个续租权，续租一次嘅，咁就二加二有个四年租住权啦。点睇呢一个嘅，算唔算一个比较进一步行得即系大步一啲咧，叫做？ 這個都是好的，因為優先續租權比較重要的，很多租客呢他住了第我無論以現在為例，他住了一兩年的時候，他可能家當啊什麼都擺好了，小朋友的讀書情況都 settle 好了，個業主有時就會發覺你既然啲嘢咁穩定咁啦，咁我加嚟租，佢變咗增加咗佢個議價能力。咁今次有呢個優先續租權呢，反而會令到租客比較安心，就起碼唔會俾人瘋狂加租而走，或者係個業主唔續租俾佢。咁呢個我相信對於一啲家特別一啲家庭嚟講咧，今次會安心咗幾多？ 喺租金個保障嗰度咧， 租金保障呢個就有少少可惜嘅，即係我諗坊間團體都不斷講個起始租金啦。咁其實琴日局長都有繼續回應啦，咁就都係話唔係做唔到，不過又即係有啲困難啊咁嗰啲啦。因為起始租金咁重要咧，就係、其實呢個係劏房租務管制個初衷嚟噶嘛。點解會討論呢件事？因為發覺劏房租金比較貴。但係當你唔有個起始租金嘅，你就係話 OK， 我哋以後要規管佢續租嗰個加租幅度。咁而家好多劏房已經被出面圍，或者係已經唔合理啦，同個市值係冇任何關係啊。咁就算喺嗰度升兩年升 15% 都好，其實都係幾離譜噶嘛。咁呢個最尾都係冇做到，我覺得都係太快政府即係我唔敢話投降啦，即係主動做呢、這個都仍然係覺得好可惜。 不過佢兩條尺嘅，即係一個就係話用差餉物業估價署嗰個私人住宅租金指數去嗰個變動嘅根，咁啊最多都係去到15%，就唔係一定15%嘅咁呢個。但係整體你而家有冇見到即係其實呢段時間，尤其是三月即係小組交報告之後啦，有關於即係劏房租管有一啲嘅資料都出咗嚟嘅時候，有冇見到啲劏房係真係加定租先咧？ 過去幾個月我就未見到好明顯，不過我估由琴日開始嘅。嚟緊呢幾個月咧，就應該幾明顯嘅。即係如果一個單位，即係我都會想象下啲業主會點樣去即係操作噶嘛。如果而家個單位佢係冇任何租約喺度嘅時候，其實業主可能都幾有誘因，而家即刻同個租客去即係開嗰張新租約，盡量將個死約期橫跨長啲，因為畢竟而家未生效，咁佢會令到嗰、那個即係箍住咗個租客。所以嚟緊呢幾個月咧，我諗都有可能會出現咗一定程度嘅加租潮，或者係業主揀客潮嘅。咁你話業務疫情期間會唔會啲業主都唔敢咁狼死？可能都會，但係我諗加租呢個都會，因為畢竟影響咗佢嚟緊個四年嗰個運作嘛。 頭先你話個死 都可以咁講啦，個死約話會加。 頭先話個死約期橫跨啲咯，我想了解你聽到或者見到係點啊？即係長到幾長咧？個死約期？ 我哋一般嚟講咧，我哋可能即係坊間所見都係一死一生啦，一年死一年生約啦。咁但係都有啲人會出兩年死約嘅。咁如果佢而家佢續咗先嘅嚟講，咁因為佢講明咗生效前嘅租約佢唔受影響噶嘛，咁所以佢咪可能令到佢現有嘅租約可以延長個時嗰個運行時間，唔受個租務管制影響咯。即係我估嚟緊可能會有啲業主會咁樣做嘅。 OK， 水電費嗰個打擊濫收嘅情況咧，呢個點睇又？ 水電費嗰個問題就我嗱，如果就咁喺個文字上咧幾吸引嘅，即係佢好似唔俾即係超過水電標喎。不過咧，又係具體運作個安排。用電力係最容易明顯最明顯例子就係電力係廣燈同中電噶嘛。咁其實政府理論上係冇權喺呢份嘢嘅，呢個係業主同埋即係所謂個註冊用戶同埋兩電公司嘅合約商業合約嚟噶嘛。咁所以其實最尾你要監管嘅時候咧，其實你睇唔到佢個電費單同水費單咧，最尾都搞唔掂嘅。咁呢個租客向個業主索取。睇呢樣嘢得唔得？咁佢講嘢係話得啦，但係問題現實上，我哋過往都做咗啲研究，其實好多租客係問唔到業主，或者從來冇睇嗰張電費單、水費單。咁變咗你叫佢哋即係傾嘅時候，咁個業主租客又同一個問題啦。死啦！我為咗嗰幾廿蚊或者水費單、電費單，我冇呢個風險，值唔值得咧？即係呢個就係我成日話嗰具體運作，就係點樣令到個租客可以減少個風險。然後政府令到業主各種客食增加，他哋唔敢唔攞出嚟，呢個比較緊要。如果唔係成個中和管制咧，我驚個效果會大減嘅。即係我唔敢話完全冇用。